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昨儿个呀，我表弟说他们单位来了一个女孩啊，新来的，只看了一眼，我这表弟就爱上她了。我就问他，那你怎么没约她呢？表弟告诉我啊，因为他又看了这个女孩第二眼。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在老何他们家里头啊，佳佳和小何说了一些单位里小黄的恋爱趣闻，这也不禁让他们想到了当初自己谈恋爱的时候那些经历，可以说也是糗事一箩筐。 佳佳，哎，你还记得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正努力学习化学呢。 是啊，你以前不是很想当个化学家吗？没事儿总跟我说那些化学术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关于水的那件事儿。 啊，对呀，那时候我告诉你我是 O， 你是 H， 你还问我这什么意思？ 对，你之后就开始给我长篇大论了，说我们平时喝的水、用的水都是由氧原子和氢原子组成的，氧原子呢就是 O， 氢原子就是 H。 水啊是 H2O， 这是非常稳定的，就和我们的感情一样。但是这个马屁就让我拍砸了。 你还记得我是怎么说的吗？ 那个时候你非常生气地问我，水是 H2O， 那你告诉我这另外一个 H 在哪里啊？ 嗨，小何啊，这也是想卖弄一下，结果呢，弄巧成拙了。好在呀，这佳佳也没把这事儿往心里去，要不然呀，小何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不过要说起这谈恋爱呀，冯巩和金玉婷表演的《暖冬》可算是与众不同的，这甜蜜当中呢，还夹杂着这么一点火药味儿。咱们一块来听听。 小巩啊， 哎，小巩，哟，这不我前女朋友吗？前两年扔下我出国就不理我了，怎么现在回来了？哦，赶上金融风暴了。你说这种人我还理他吗？这就是爷们儿，不理。阿拱啊，百家姓就没姓阿的，没文化。 巩哥， 巩哥，巩大爷都不理哟。 巩哥， 巩哥，还公公呢，离太监就不远了。 何鹏，给你脸，再不叫我名字，你过来。 你早这么客气，我不就过去了吗？这，我这人就是吃顺不吃呛。哇，这不是来自大洋彼岸的贵妇吗？ 贵妇是狗，你骂谁呢？我小名叫吉娃娃。 咱俩差不多，我小名叫腊肠。 哎，看见我的突然出现，你是不是感觉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是脸先着的地吧？ 你看见了？ 你推理呀、啊，像您这样的海外赤子，好容易回来，能不在第一时间亲吻一下故乡的热土吗？ 要说对这片热土的感情，那我可不如你。这么些年了，还依然在秀水守望着这个摊位，难怪你妈说你小时候尿了床，一晚上尿湿两回，把自己湿透了都不挪窝。 所以从小啊，邻居们就夸我，说我有一种大师的风范。 你还记得我出国前你说的话吗？ 我说什么了？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在国外读书读不下去了，即使护照丢了都要千方百计混进货轮夹层前赴后继的回来，你会到天津新港开着凯迪拉克接我。 你听错了，我是到天津新港开着卡车拉货捎上你。 你还说了只要你有一个摊位就永远有我一半， 前提是你别走，你不听你非要走，要拿人绿卡。 记得出国的头三年经济上 老是你攻我， 要不老叫我老公呢，就傻帽呗。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重操旧业，我正式通知你，从今儿起你这摊儿的一半就是我的。 什么就是你的？冥想、升迁、豪夺，你索马里海盗是吧？你都这么大海归了，跟我们提笔虾较什么劲啊？ 这跟谁跟你较劲了？咱不是自己人吗？ 自己人就更不能这样，你这叫吃烙饼卷炸丸子，架炮往里打。 你还说我呢你？哎，你看看你自己，那个你满楼的那导购小姐都是你的吧？ 没有，还一半倒休没来呢。 个个看着我都跟看着情敌似的，刚才女孩看着我就这样的。 哪样？ 这样。 这样。啊，那他见谁都这样，他上礼拜刚拉完双眼皮儿。 被你拉的，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转成老板娘？ 都是我身边的同事，我好意思下手吗？ 你拉倒吧，当初我在你身边你照切不误。 那是初恋，我不懂爱情，现在我明白了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在身边找，本来数量又不多，何况质量又不好。 你说谁呢？ 我说那个这样那个的。 我明白了，你现在属于就是近的找不着，远的不好找。 远的我轰都轰不走。知道你去那国家的第一夫人吗？ 总统的媳妇。 别提总统，小心眼儿，总在后边捅我。我刚给这夫人一量衣服，他拿个棍儿，方先生，能不能跟我的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没等我说呢，夫人蹭就火了，你总瞎捅不啥，你哪来棍哪待得起奶奶个嘴儿？ 怎么叫赵丽蓉老师啊？ 他喜欢赵老师的小品。 我看出来了，合着喜欢你的都是六七十岁的。 瞎说，八十多岁好几个呢。哎呀，都是八零后啊。 其实啊，你挺累的。你说也不怎么着，我在那边的时候经常想起咱们俩小时候一起上学，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你上六年级，我上六年级咱俩就同班了。 我那是故意在等你。 我有一次在百老汇看跳踢踏舞，我怎么看怎么像咱俩当年在秀水练摊儿。咱俩当年练摊儿的时候那天真冷，零下19度，你不蹦跶着都站不住，咱俩就在马路牙子上小皮球架脚踢，马连开花21，2826，2827，2829，31， 3536， 3537，3839，41。 你给我28，我找你37；你给我37，我找你51。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爱尔兰人踢得我跳得这么好，那都是动呗。 非洲天热，跳的也不错。 那蚊子多，你不抖了它待不住。 那时候虽然脚冷，但心里头暖和。说实话，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重新再跟你跳一回踢踏舞。 不用了，已经有人陪我了。在没有你的岁月里，每年三十都有姑娘陪伴着我啊，感觉真好。虽然我失去了一棵歪脖树，但我获得了一片大森林呐。 今儿就是除夕， 他早就恭候多时了。 就那双眼皮吧， 啊，已经消肿了。 我早有预感，那祝你幸福啊！ 谢谢。等会儿，你干嘛去？ 你不觉得我在这特多余吗？哎， 没事，我这么大盘饺子还差您这边算啊，待着吧。 哎，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见他，你让他出来。 别见来就打起来。 出来！ 这可是你说的。好吧，你过来吧。出来！你看这是什么？ 个个都是双眼皮儿。 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不都是我吗？ 自从你走了以后，每年三十儿，我都找长得像藏獒那哥们儿捏一个你。 合着我这一走，竟然走了十一年。 你走出了一个女子足球队的阵容啊！ 我现在回来，你是不是特恨我？ 不，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当初这棵小树留不下您这样的飞禽。可自打申奥成功那天，我突然感到我变梧桐了，连凤凰都奔我这落，我就不信我招不回您这只家雀。 你就那么自信？ 我自信的还不够，你看这是什么？ 咱们俩怎么那么老啊？ 我原以为你到这个岁数才能回来，你回来的这么早干嘛呀？ 对不起，我让你等得太久了。 好饭不怕晚呐。 不是，怎么你们几位都好这口啊？您放心，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回家再说吧。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观察过恋爱当中的男女，您要观察过，您就会觉得这个男方啊总是对女方更热情更主动一点。你看当初小何在谈恋爱的时候啊，也曾经玩过一次城楼上亮相高姿态，可是呢让人给误会了。这怎么回事呢？ 佳佳，你还记得吗？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总是向你献殷勤，比如说去水房打水都是我们一起去的。 后来我才发现，一天的时候你能打上五六次水，你原来是在借这个机会跟我约会呢。 哎，你瞧瞧，那时候我约你出去找个理由多不容易啊。有一次打水的时候，因为聊天分神了，所以我的手啊就被水烫了。 那你那手是不是特别疼啊？ 疼是疼，但是也不能让你看出来啊。于是啊就告诉你没事，水一点都不烫。 那时候我就觉得你真勇敢。 可我这话刚刚说完，边上一女同学说，真是的，排了这么半天的队，这水又没开。 说起约会啊，其实是一门挺高深的学问啊。你像什么时间呢、地点呢、周围环境啊、双方的状态呀、要说的话、主题呀、什么等等，你都得考虑考虑。要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得闹笑话。我有一同事小胡，哎，有一回他这女朋友就问他，你说我今天怎么打扮才能让你认不出来我呢？小胡跟他说了，你啊，你不戴假发，不画眉毛，别涂唇膏，我就一定认不出你来了。好，说了这个笑话，咱们下面一块儿来听听天津的相声演员孙建国、密红泉合说的相声小段《约会》。 伴随着我们祖国的开放，人民的时间观念越来越增强了。 没错， 哎，不光我们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 都有飞速的发展， 发展的非常的快， 就连我们的生活水平 那是发展的非常快。 哎，这跟这样讲 啊， 就连青年人谈恋爱到结婚这个速度都非常的快。 那就对， 嗯，没听说过。 什么意思？这从谈恋爱到结婚 啊， 这速度也有快的。 那当然快啊。 啊，这我倒没注意。 跟您说实话 啊， 我都有点羡慕年轻人。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呀？ 您瞧人现在 啊， 多快呀！啊，认识一分钟 怎么样？ 两个人敢握手， 拉拉手。 哎， 哦， 三分钟手拉手， 这就抓到一块了。 哎， 嗯， 十分钟 怎么样？ 肩并肩马路上溜溜。 这就在一块走了。 哎， 呵 啊， 嗯， 半个小时 怎么样 就敢拥抱， 抱在一块了。 哎哎哎，三天 怎么样 就能登记， 三天就登记， 六天 怎么样 结婚。 嗨，这也太快了。 确实很快。 哦， 哎，我羡慕哪一点呢？ 羡慕哪一点？ 太快了。 嗯， 就我们的年轻的时候啊， 怎么样， 别提了， 咱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人的思想没有现在开化 啊，没怎么开化， 哎，也不开放。 对， 哎呀，扭扭捏捏， 嗯 啊，见到女同志不敢说话，女同志见到男同志不好意思， 都非常的腼腆。 哎呀，我吃过这亏。 您还吃过这亏？ 哎， 是吗？ 哎， 给大家介绍介绍， 介绍介绍 啊。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嗯， 别人给我介绍了个女朋友， 介绍了个对象。 哎， 嗯， 长得特别的漂亮， 您瞧瞧 啊。第一次约会 啊， 就在我们济南的趵突泉公园， 这是个风景区。 哎， 嗯， 我们约会，我们两个人愣站了三个半小时，没说一句话。 这我明白了 啊， 你这女朋友是个哑巴。 哎，你女朋友是哑巴， 那干嘛三个多小时不说话呀？ 不好意思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总得有一个说话的呀。 紧张啊。 紧张 啊，不好意思，愣站了三个半小时。 是吗？ 哎， 那给大家在这儿 让我 表演表演。 不好意思， 把你这一点经验介绍介绍。 这不是经验，不好意思。 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真想看 啊？来来来来， 啊， 来这儿。 想就这三个半小时怎么站的 啊？ 想看？ 对，我都不相信能站三个半小时。 是吗？ 那当然了。 好， 嗯， 注意啊， 您来了。 我一见面， 嗯， 我一看这女朋友太漂亮了， 呵， 我得争取。 嗯， 当时我心里非常的紧张， 呵， 我非常的高兴，我非常的激动 啊！ 旁边一假山， 嗯， 我就靠假山上了， 靠假山。啊，不是您等 等，哎， 怎么干什么？你这， 这假山旁边，公园。 不是您等会儿，您什么意思啊？ 你不想看？想看不想看？ 想看呢。 想看您，当一会儿道具。 哦，拿我当假山了？ 假山。 那行了，我为着大家伙 石头假山 牺牲一会儿吧。 哎，对啊， 你可慢点，时间长了我可受不了。 嗯嗯 嗯，这时候心里边紧张，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哪儿擦啊这是？ 假山， 拿假山 啊。 嗯，我可是个道具啊。 道啊，注意注意。对对对对， 好，我们这衣裳一千多块。有点不得自然。 哎呦， 什么毛病？ 怎么意思的？ 你假山就假山，没事薅我头发干嘛呀？ 假山上面的小草啊，你看你。 我这头发是小草啊，行了，后边别薅了，再薅就薅秃了， 薅秃了。 嗯， 哎，您再看这姑娘， 姑娘怎么样？ 也不说话， 哦，也不言语。 哎， 嗯嗯， 这个时候啊，你注意不知道，这个女同志啊， 嗯， 都戴一块手绢， 还要戴一块手绢。 哎，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熬时间。 哦，为了消磨时间。 哎， 嗯， 没事干， 嗯， 绞着手绢，用手指。 哦，绞手绢。这是那女同志，你酸不酸呢？你说，说话呀， 她不好意思说啊， 不好意思说。 哎，这时候时间不够，女同志实在受不了了 啊。 女同志这时候 啊， 还有办法。 什么办法？ 用这个嘴呀、啊、咬着手绢， 咬手绢。 哎， 哦， 这时候女同志咬手绢，你注意有规律。 有什么规律？ 全是上嘴唇盖下嘴唇， 上嘴唇盖下嘴唇， 手绢由上往下拽。 给大家表演表演， 表演表演。嗯、这样， 看看这女同志咬手绢，这就蹬下来了。不，您先等会儿吧。 嗯， 这我得问一下了。 怎么了？ 这女同志非得这上嘴唇盖下嘴唇、嗯，手绢往下拉吗？ 都得这样。 我看不见得。 不，你的意思？ 咱把它反过来不行吗？ 你的意思是 让她下嘴唇盖着上嘴唇， 手绢有 手绢往上拉， 那不好看呢、 啊。一样啊， 你， 她不就拽个手绢吗？ 你见哪位二十多岁的大姑娘 啊， 跟小伙子第一次见面，一见面这样 啊？好嘛，他是钓鱼呢，在这 啃西瓜皮呢，这是， 看来是不好看。 哎， 嗯， 不好看吧？ 嗯， 这时候啊，我一看表呢， 嗯， 三个多小时了。 您瞧瞧， 我实在沉不住气了， 时间太长 了。哎，我一咬牙，一跺脚，我说了一句话，太好听了， 是吗？ 哎， 那您说了一句什么话？ 你见过狗熊吗？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相声小段《约会》。在生活当中啊，爱情是很多人都渴望得到的，甚至是每个人都渴望得到的。要是您现在还是单身，当爱情将要降临的时候，一定您得抓住机会，勇敢地去爱，并且呢，选择好一种既有效又浪漫的示爱方式，加上您真诚的心，一定会打动您所爱的人。好了，关于老何一家人的故事啊，今儿咱们先听到这儿。最后为您送上这首赵传演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里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代表编辑小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叫我怎么能不难过？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别再为爱蹉跎。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心里好难受，如果能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怎么做都是错。如果要我把心对你解剖，只要改变这结果，我会说我愿意做。让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心里好难受。